Thank you. 还是要那银子不成？ 大老爷，贫户付了一片布片，千贯银子不了，又分一部布片，一分两分银贯人请收下。 哦，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！哎呀爹，替我父亲要登门叩见他才是啊！ 那你病心所以白吃一饭不是？ 今天哪里知道，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，日今有了这一次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嘛就好了哦。期待今天我父亲登门叩见他便了。 别动！ 大老 大娘子说出那一般的故事，令人悲惨。你既然有恙在身，何必前来看母亲？你的病情如何啊？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，表哥这病历代难医，我蒙大老爷恩人，千万医不了，剩下一条，留得我父亲医不了你。表哥一点这银子，治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呢就好了哦。 哦，怎么你这病添了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空汗就好了？ 就好了哦。 那也了无恙啊，无恙。看想起来，这谁家一摊这银子们倒算的是好宝贝。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， 那好无天，我来求你两个嘛，求你三再去嘛，也就无意思了。 你不愿去，我不埋葬一个相当的孩童，教养成人，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。 好倒是好，本来本身的孩童多有不便呐。 只好笑着分，要我如今病体痊愈，去往四川退朝堂屋，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一个一场。 好好好，以后再看机会吧。 今日不怕我们回去吧。好死了， 你不远处。 老爷在哪里？大老爷在大老爷 哦，吴相公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你是几时回来的呀？ 我是刚刚回来呀。 哦，看不知你的丈夫何曾逃离？ 托大老爷的吩咐，这丈夫既已逃起了， 逃起了， 逃起了，哎呀， 恭喜贺喜！ 时间时间，告费事。恭喜贺喜是吧？托大老爷， 看见大老爷， 哪里啊？俺姑家 大老爷在封，晚生不敢不。 你就坐坐吧啊。 是啊，大老爷叫你坐下，你就自管地坐下。 谢过。 看这小孩子，虽然也有夫妻理解， 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。 是啊，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才是啊。相公，大老爷，孩子是哪里来的呀？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。 哦，你买的 真是， 看不得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？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，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。 哦，师父，你送与我的 真是。 二爷呀，吴相公啊，吴官人，你真乃是顶冠人也。吴官人，你真乃是顶冠有情，见我好好待自己，心情一路上走了些风光难。 要打理他吧， 爹爹在上，小孩儿已满。 哎呀， 来 来来，见过你吴大爷。 看见吴大爷。 罢了罢了。啊，大老爷，为人离家日久，我要回去了。 是啊，相公离家日久，快快的回去。我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。 哎呀， 吴大爷， 吴大爷， 我来，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孝道的才是，我就去了啊。 大老爷何时？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。 哎呀，这就不敢当 了，不敢不敢。 大老爷请转， 吴相公何时？ 明日我父子还要登门叩 谢。不敢不敢不敢。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。 当着你。 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 难得，难得得。 Thank you. 老爷今次想来呀我 三日 好，来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13岁。 Yeah. 落身之时，我入宾堂，就知他红着一股，你可有吗？ 孩儿，你有？ 我不信呐。 弟弟，听他。 那你住在哪？ 听众朋友，谭富英、高宝贤等演唱的京剧《朱砂痣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梅兰芳先生有一出古装戏叫《洛神》，是戏迷朋友呢非常熟悉的。其中啊，川上相会这场戏呢有大段的西皮唱腔，已经成为梅派的经典之作。在剧中，董媛媛扮演甄氏。 Cheers!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两段交响乐队伴奏的梅派名句。先请听《贵妃醉酒》，李胜素演唱。梅兰芳先生啊，可以说是一位昆乱不挡的艺术家。他在昆曲的演唱上呢，有很深的造诣。后来他又和于振飞先生合作，拍摄了电影《游园惊梦》。请听昆曲《游园》当中的一段唱：“鸟情思，吹来闲庭院。”曲牌的名字呢叫《步步娇》，由北方昆曲剧院的蔡瑶贤演唱。 听梅兰芳演唱刺汤。 Thank you. 再请听俊袭人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梅兰芳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